环保的绿色代表了富强的希望中国。 美丽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新的一周，新的开始，你的故事，我的歌，在这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您就可以在此刻动动手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呢直接写一首想听的歌名，包括分享一下你此刻的心情就好了。这个从假期转回来啊，马上要开始上班，开始转换状态了，心情可能跟平时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也可以点一首歌来分享一下你在假期的一些故事啊什么的，情感都可以，或者是送出一份想念。今天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节目之前提前已经点到了很多歌曲，待会儿会在节目里面为各位依次放送。首先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我相信它可能代表了大多数人的一种心情了，来自小林点播，包括昨天也有朋友在平台上提到了肖央黄明志不想上班。 什么时候我开始没有梦想，什么时候不看小叮当，什么时候不信超人会飞翔，鼓起勇气只敢 trust 蟑螂，好像回到青涩的时光，有 Michael Jackson 陪我跳个逃亡，好像回到年少无知的轻狂，随手就能摘下星星和月亮，让我疯狂，让我一时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孑然要跑到南极晒太阳。 对不起老板， 我只想要吊吊郎当， 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那咿呀，哦嘿呀， 我才不要25就挂掉，整天埋头苦干把狮子才下葬，我才不要每天早餐午餐晚餐早睡早起上班，就像机器空转，所有新鲜事都与我无关，世界末日我都还在加班，雄心壮志一天一天消散，痴心妄想在东入土为安，让我疯狂，让我一时嚣张，让我脱光那黑压压的西装，让我呐喊，什么我都不管，依然孑然我跑到泰国吃西餐。 对不起老板，我不想上班，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对不起老板， 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 对不起老板， 老板，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 吊吊郎当， 对不起老板， 老板， 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亲爱的爹娘，我要把钱统统花光， 对不起老板， 老板，我不想上班， 上班， 对不起别再找我麻烦，我只想要吊吊郎当，嘿呀那咿呀嘿呀那咿呀嘿呀那咿呀嘿呀。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听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进行中。 我们先来看看此刻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报道的朋友们，比如说考拉啊，他说假期回来了，好好收心，好好上班，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水云火的缠绵 Mr. 白雨香，说句心里话，最佳基本 HIT， 再往下翻一翻，圆圆 Cherry 雪啊，包括谢谢张丽娜，还有我不累郝玉和希瑞 Vicky 都已经来报道了。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下方留言栏这个地方来写下一首你想要点播的歌曲，最符合你现在的心情，或者是想要在节目当中传递一份想念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放出的就是一段生日祝福，来自这个平台上的生命欢乐谷，他说这个人岁数大了呀，就不想着再过生日了，因为每一年都要提醒着好像自己又老了一岁，但是今天呢接到母亲的电话才突然反应过来，2018年10月8号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上班的第一天，而对于欢乐谷这位朋友来说是自己今天的生日，所以也想要通过节目点播一首老歌，真心英雄送给自己和家人，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在12点08分为你送上，祝你生日快乐。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遥远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随便变成梦，把我生命里每一次感动和心爱的朋友热情相拥，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底流动，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灿烂星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生从此与众不同，把我生命里的每一分钟 沉重，全力以赴浪漫心中的梦。 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如果你在假期期间点播的歌曲没有能够播放的话，你在这个时候依旧可以通过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留言栏来写一首歌名，同时写下你想要通过歌曲送出的一份祝福。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谢谢，他说本来6号呢是老公的生日，但是那天没有直播，没有办法在节目里面送歌，所以今天想给老公补一个。在生日那天给他了很多惊喜，然后也瞒着他叫了好多好多朋友一起为他吃饭，为他庆祝，还有就是与众不同的蛋糕以及迟到的红酒等等。他说强哥非常的开心，也希望以后他能够顺顺利利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都比什么都强。在12:13来自谢谢的这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要点播最浪漫的事送给自己的老公，希望你们能够携手共度余生，往后余生都是你。 背靠着背坐在地毯上，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这杯坐在地毯上，听听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 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 直到我们老的哪儿也去不了，你还能够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这是来自刚刚公众平台上的谢谢，在今天的直播节目中送出了一份迟到的生日祝福。继续来看看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发来了假期期间这个旅游的照片啊，有过生日的，有这个到海底去玩的，包括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归去来兮。他说呢，愉快的假期结束啦，这个假期去了马尔代夫的 Coco 岛，浮潜，看海龟，看尼莫鱼，现在已经度假回来了，想要听到的歌曲是浪花一朵朵。12:17，来自任贤齐、光良以及阿牛演唱的这首歌送给你。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你不要害怕，你不会寂寞，我会一直陪在你的左右，让你乐悠悠。日子一天一天过，我们会慢慢长大。我不管你懂不懂我在唱什么， 许莱西在公众平台上发来了很多他们在海底的照片，特别的好，但是今天可能因为我的状态，所以我看上去还是打了一个冷战。早上起来的时候北京这边温度还蛮低的，所以可能今天有一点想感冒的感觉，所以今天我可能是办公室里面穿的最厚的朋友了。好吧，也提醒你，就是这几天降温比较明显，包括风很大，出门的时候一定要穿的厚一点。继续要播放了这首歌曲来自宋丽，她呢在假期并没有出去玩，而是说每天都有事情，包括老公每天上班，女儿健身和室友逛街，今天的生活感觉终于步入正轨了，想要点播一首万水千山总是情送给家人。 我三风雅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 For you, I wanna sing a happier song.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 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你看10月8号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假期的结束，但是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可能也是一种新的开始和期待。比如说公众平台上的刚好遇见你，他说10月8号你们上班，而我呢要去邢台见我的对象，我们是第一次见面，很紧张，现在在路上，想要点播一首歌，想听到一些支持和鼓励吧，点播往后余生，也希望通过这首歌曲对我即将要见到的这个人说一句，我希望余生都是你。12点25分，这首歌为你送上。 在没风的地方找太阳，在没冷的地方做暖阳，人事纷纷，你总太天真，往后的余生我只要你，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清贫也是你，荣华是你，心底温柔是你，目光所至

从2002年开始，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在北京国际音乐节不断被邀约和上演。2003年，保利剧院首次上演当代中国歌剧郭文景的《夜宴》和《狂人日记》，让这两部在国外演出多年的中国歌剧终于回到家乡。每部作品演出结束后都赢得了热烈掌声。2004年，由台湾著名作家白先勇策划，苏州昆剧团小兰花班演出的经典昆剧《牡丹亭》亮相北京国际音乐节。而在第13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上，音乐节与波士顿歌剧院共同邀约华人作曲家周龙创作的《白蛇传》被认为是与世界同步，是踏入国际歌剧创作轨道的第一步。在音乐会的策划上，中国概念也是特别重要，很多中国作曲家的作品在北京国际音乐节首演。在首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在恭王府庭院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民乐演出，其中一个节目由十位演奏者分别坐在庭院中的不同角落演绎琵琶古曲《十面埋伏》。而今年第21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将于10月12号拉开帷幕，在开幕阶段，由华人导演陈世铮执导的新国剧《霸王别姬》和音乐剧场《赵氏孤儿》两部中国元素不同表达的戏剧音乐作品将带来中国概念新的升级。其中新国剧《霸王别姬》将在10月12号开幕式演出中亮相，这部作品集多媒体、现代舞蹈与大型民乐表演形式于一体。10月14号，陈世铮导演的音乐剧场作品《赵氏孤儿》以极具西方审美风格的舞台表现形式重塑中国古典戏剧之美。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感恩季，贺中秋，迎国庆，喜乐迎双节，购物有惊喜，金秋意更浓。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刚才上半时段有那么多朋友已经点播了很多很多精彩的歌曲和故事了，但是我觉得下半时段还唯独缺你这一首。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的留言栏直接打字告诉我歌名以及你想要送出的一段祝福和想念就好了。国庆期间可能忙着工作，忙着家庭，忙着出去度假，没有来得及把一些心情和心事整理一下，但是此刻呢，你可以放松一下，先不要去想工作了，先来点首歌说说你的心里话吧。公众平台上这个 Sunny 厨他说，这个办公室外面的这位正在专心干活的保洁员在高楼外侧擦玻璃，他说非常棒，想要给他在抬头瞬间竖起大拇指点赞，谢谢正在努力工作为我们的城市营造更好环境的蜘蛛侠。我们下半时段首先要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点播，非常喜欢去旅行，非常喜欢在路上来分享那种自由自在的心情。郑钧《风马》，12点35分为你送上。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继续来看看公众平台上的重力拖拉机。这应该是一位女孩子吧，她说记得小学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时候是通过电话付费来点播歌曲，我印象很深刻，包括当时电视机上也是这样拨号付费，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点的是 SHE 的 Superstar。他给我留言说呢，说当时点一首歌大概是几块钱，那个时候胆子小不敢点，但是没有想到有一天在出租车上听到了一首就是曾经在电视上不断听到不断看到的歌曲，可是怎么都记不住歌名。后来有一次很偶然的巧合，通过手机用这个听歌识曲的功能找到了，所以今天也想再一次点播，通过节目的直播来听一听在曾经儿时的那些感动和回忆。来自重力拖拉机点播的这首张含韵所演唱的《最想念的季节》，12:41为你送上。 突然发现遗失了一些时间， 好像这首歌更适合在北京迎来第一场雪的时候一起来听。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只需要在下方的留言栏来打字告诉我你想要听到的歌名以及送出的祝福，你可以送给自己也可以送给家人。比如说不去北方这位朋友在平台上留言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他说自己之前在中考高考包括复读上大学学生生涯经历的事情让他觉得有些失败，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十一之后新入职的工作，他希望能够在工作岗位上有一个更好的表现。来自不去北方点播的张雨生，我的未来不是梦。 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我整天忙着追求，追求一种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